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秀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美好的一城生活，从一连串的饭局开始。请他们吃饭的人一波接着一波，先是家里的亲戚，然后是赵志平、赵修齐在官场上的至交，最后是那些多年不曾联系的同学。人们在饭桌上打探着他们在都城的生活见闻，回忆着赵腾飞在义城的童年糗事，最后再展望一下他们无限光明的未来。饭局以无比真诚的欢迎开始，再以无比真诚的祝福结束。这种和陌生人的频繁聚会让童心感到有些疲惫，但多数时候童心还是乐于参加这样的饭局，因为他们可以坐在贵宾席上，接受人们的赞美和追捧，这是都城生活不曾有过的体验。让童心感到舒心的，不仅是酒桌上的赞美，还有工作上的便利。去学校报到那天，校长亲自在大门口迎接他。那个又矮又胖的男人穿一身黑色西服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衣襟卡在身后，像一只刚出水的企鹅。在会议室里，校长把童心隆重地介绍给其他校领导。 童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，毕业以后一直在都城从事平面设计工作，是一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战经验的优秀人才，能来我们学校任教是我们的荣幸啊。我相信在童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学校的美术教育会有一个质的提升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童老师。 报到之前，童心从没见过校长，连一份简历也没发过，校长却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。简单的欢迎仪式之后，童心向校长请教工作。校长， 我没当过老师，怕误人子弟，以后还得您多指点。 哎，随便教教就行。赵师长说，你婆婆身体不好，你要以家庭为重。美术课主要是带十几个美术特长生，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也就两三个，考得好不好对全校整体升学率影响不大。原来有个美术老师叫王厚生，你们俩组成一个教研组，如果家里忙就让他帮你带带课，我已经交代过他了。童心听明白了，自己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，对校长而言确实如此，但在老师和学生们眼里，童心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。他穿着连衣裙走进五楼的美术教室时，学生们会趴在对面窗户上肆无忌惮地看他，男老师们装作在上课，趁人不注意也会偷偷瞄一眼，女老师则酸溜溜地揶揄他们，看也白看，人家是市长的侄媳妇。男老师们则这样回击他们，你看人家童老师，孩子都上学了，身材还跟姑娘一样，再看看你，刚结完婚，腰都没了。关注童心的不光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，还有小区里的邻居，街道上的商户。人们只是远远地站着看，小声议论，没人过来搭话。起初童心感到不舒服，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并无恶意，只要停下来主动打招呼，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流露出友善的表情。为了减少关注，童心特意调整了穿衣打扮，原来在都城经常穿的短裤短裙低胸上衣都穿不出去了，裙子得过膝，衣领能遮胸。即便如此，人们还是会把目光集中在童心身上。普通人关注童心的外表，当官的则更关注赵腾飞的仕途。他们在大酒店的包厢里讨论着，揣摩着。有人说，赵腾飞是回来接班的，有赵市长提携，必将扶摇直上。也有人并不看好，认为这个从都城回来的白面书生会水土不服，难堪大任。更多的人则表示好奇，他们在都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回义城来了？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，创业失败，或是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，迫不得已才回来的吧。讨论莫衷一是。直到两个月以后，赵腾飞被安排到最偏远的镇上任镇长助理，这种议论才消停下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隆冬时节，镇政府大院一片萧条，院墙上的紫藤已经枯萎，只剩下干巴巴的茎干趴在墙上，墙角处堆满了黑乎乎的雪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雪水像一条条蚯蚓在大院里蔓延。一条大黄狗趴在门口晒太阳， 嘴里流着长长的口水。 小张，这是新来的赵助理，一会儿啊，你带他去看一下宿舍。 办公室里，一位年轻人在埋头看报纸。听到刘主任说话，他放下报纸瞥了一眼，慢腾腾地走过来，和赵腾飞握手寒暄。 欢迎欢迎，久仰久仰啊，我叫张高阳，叫我小张就行。 他似笑非笑的一笑，又回到座位上看报。 腾飞啊，今天书记镇长都去市里开会了，你呢先跟着小张熟悉熟悉环境，等领导回来了再安排具体工作。 刘主任说完就出门办事去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赵腾飞和张高阳。两个年轻人东一句西一句聊起天来。赵腾飞这才知道，张高阳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在吴家镇工作了5年，到现在还是个科员。 当年我是考了组织部的公务员，以为就是在市委组织部工作，哪想到第二天就被分配到镇上来了。组织上说是安排年轻人下来锻炼，结果这一锻炼就是5年。后来想明白了，义城就这么大点地儿，职位就那么多，总得有人在基层撑着。 赵腾飞问，那你这5年就一直这么坐着？ 可不就这么坐着吗？你看刘主任坐了一辈子了，再坐几年就该退休了。我现在就盼着啥时候组织能想起我来，给我提个副科，加点工资，也就到头了。 为什么不下乡呢？下乡应该比坐办公室有意思啊。 有意思？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呀？村里的事情复杂着呢，包村的干部都有任务，维稳、扶贫、拆迁、换届，哪一项都不好干。 张高阳起身给赵腾飞添了水，看到赵腾飞有点蒙圈，立马露出笑容。 你不用担心，你下来也就镀镀金，顶多1年肯定回市里。 哦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 你上边有人呐。 张高阳诡秘的一笑。 好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，我也没啥好说的。不过说真的啊，我不着急回市里，我想在镇上多锻炼一段时间，最好能干点具体工作。 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走吧，我先带你去看看宿舍。张高阳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串钥匙，带着赵腾飞上了4楼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，一张桌子和一只方凳。 这儿啊简陋点，不过也算有个私人空间。我来的时候还是2人一个房间呢。哎，你没带洗脸盆吧？想我抽空给你买一个。 赵腾飞连忙说， 不用不用，我自己买就行。别客气，镇长刘主任都交代过了，把新来的同志安排好是我的本职工作。 从4楼回办公室的路上，张高阳继续介绍镇上的情况。 咱们这栋楼啊，1楼2楼办公，3楼4楼住宿，3楼是女同志，4楼是男同志。这些单身宿舍大多数都没人住，离家近的都回家住。每个楼层东西两侧 是厕所。食堂在一楼东头。早饭是早上七点到八点。哎，去晚了就没饭了。 午饭后，张高阳坐在电脑前写稿子，赵腾飞坐在凳子上玩手机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听见有车进了院子，张高阳扔了一沓报纸给赵腾飞。 来，没事儿，看看报纸。 怎么，办公室不让玩手机啊？ 没这种规定，但让镇长看见了不好，第一次见，留个好印象嘛。 这看手机和看报纸有啥不一样啊？ 你仔细琢磨琢磨，还是有些区别的。 有啥不一样啊？ 手机里啥都有，看手机肯定是在玩啊。看报纸不一样，看报纸是在学习上级会议精神。 张高阳话音刚落，王镇长就进了办公室。 腾飞来了。 王镇长径直走到赵腾飞跟前。赵腾飞刚站起来，手就被握住了。几天前，赵志平约着王镇长他们三个人在市里吃过饭，所以这算是第二次见面。酒桌上很轻松，但是在办公室里见到王镇长，赵腾飞还是会感到一丝紧张。 镇长您好，您好。 小张，赵助理的房间安排好了吗？ 赵镇长收敛一下笑容，改了个称呼。 啊，安排好了，还缺点洗漱用品，一会儿我就去买。 张高阳答道。 好啊，安排好了就行。你们俩是同龄人，又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多交流交流。 王镇长寒暄了几句，转身往自己房间走，走到门口又转身叫赵腾飞去他办公室一趟。镇长的办公室足足有50多平米，比他们三个人的办公室都大。办公桌前有一组双人沙发，身后是一排书架，角落里还有一把按摩椅。 来来来，随便坐。 王镇长抽出一支烟递给赵腾飞。 镇长，您看我能干点啥？ 别叫镇长，听着生分。我是跟了赵市长几十年的老兵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私下里叫我王哥就行。 那怎么行？还是叫镇长合适。 行，你随便，在我这儿啊，别拘束就行。至于工作嘛，先不着急安排，你先熟悉熟悉环境，认认人再说。 王镇长给赵腾飞倒了一杯水。 我想下村里干点具体工作。 不着急，熟悉一段时间再说。村里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跟老百姓打交道得有些技巧，轻不得，重不得，还是在办公室相对简单点。另外再看看市里的意见吧，我估计啊，你在镇上待不久，这样的话就没必要下村里沾那一身的土了。 显然王镇长没计划让赵腾飞下村工作。 那总得给我安排一点具体工作吧，不然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，急死人呐。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坐了一天就坐不住了。镇上的工作节奏和都城没法比，你得慢慢适应。诶，你会用打印机吗？ 不光会用，我还会修呢。 那太好了， 咱们镇上好多同事啊，不会用打印机。原来负责打印的人调回市里了。这样，你就先负责打印室吧。 我以都城回来的本科生，就负责给大家打印材料。这不应该是打字复印社里的高中毕业生干的活吗？虽然心里不痛快，赵腾飞还是满口答应了。毕竟也算有了点具体的活，总比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意思。晚上，赵腾飞躺在单身宿舍里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披着衣服，站在窗前往外看。远处的村庄，天上的星星，公路上呼啸而过的货车，这些平日里不曾在意的东西变得具体而清晰。与车水马龙、灯火通明的都城相比，这里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吗？赵腾飞看着月光在暖气片上移动，内心像长满杂草的原野。妈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她已经可以自己操纵轮椅，能说一些简单的词组。虽然起床时还需要人帮她翻身，吃饭时还会有食物从嘴角流到衣服上，但基本算是可以生活自理了。照顾妈妈并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。亲戚们谈论最多的是赵腾飞的工作，而不是那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太。亲戚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老太太也就这样了。重要的是赵腾飞的工作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